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路加福音的经文是充满死亡，总共有多少人死呢？总共有八位，有七个兄弟与他们七个兄弟都娶过的妇人，总共八位。并且呢，对我们经文里面的撒都该人来说，死亡是所有人的结局，所有人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。他们认为这时候人就是不存在，身体与灵魂都完全停止了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我们人生最后所盼望的就是死亡，多么可悲的一生。但是撒都该人是错了，耶稣说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，乃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在上帝那里，特别在基督里面，有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我们世上的日子的确常常是可悲的，我们每一个人世上的日子也都会以死亡来结束。但是不要绝望，在上帝那里有生命，在基督里有永生。感谢主的怜悯。我们现在就慢慢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20章27到40节。我们特别要看他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死亡与生命。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群叫做撒都该人的人，我们的经文也说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，意思是说他们认为人死的时候，无论是身体或者灵魂，他们就是完全不存在了。那么这些撒都该人是反对耶稣的，他们拒绝相信他，并跟其他宗教领导人一样，他们希望可以除掉耶稣。因此在我们的经文里面，他们就来找耶稣麻烦，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死后可以复活，所以他们就讲这个奇怪的例子来取笑耶稣，因为耶稣教导人说是有复活的事。那么撒都该人只接受旧约里面的前五本书，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，其他的旧约他们就不接受。所以他们就提出摩西五经的一个律法，说人若有妻子，但是他妻子还没有给他的丈夫生儿子以前，这丈夫就已经死了，那么这丈夫的兄弟就要娶他的妻子，然后第一个所生的儿子就算是他已经死了的哥哥的儿子。但是在撒都该人的例子里，有七个兄弟都娶了这一个妇人，但是这妇人一直都没有生儿子了，所以撒都该人就笑耶稣与那人会复活的观念，说那么如果真的有这复活的事，那这妇人会是谁的妻子？在复活里面是会是谁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都娶过她。好像是很有道理的问题，也好像就是给耶稣的一个难题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当然有办法回答，在他的回应里面，耶稣改正这些撒都该人的两个错误观念。一个是他们不懂人复活之后他们的情况是如何的，特别是他们会不会结婚。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是，人死之后是有复活的事，连那些撒都该人唯一所接受的摩西五经都证明这一点了。好，首先关于人复活之后他们的情况是如何的呢？换句话说，在天堂里有没有婚姻？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上帝的儿子。好，耶稣说，在天堂里没有娶也没有嫁的事，就是没有婚姻的。这是他说，这是因为人复活之后，他们就不会再死，他们会永远活着，像天使一样。那么在这个世界，因为我们人都会死，所以一定要有婚姻。上帝本来设立了婚姻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为了透过二人成为一体，可以生养众多，就是可以生孩子。如果没有婚姻的话，也就是没有新的孩子生出来的话，一代结束之后就没有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天堂里你不会死，所以不需要有新的孩子生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天堂就不需要有婚姻，人不娶也不嫁。好，接下来耶稣就要处理撒都该人主要的问题，他们就是不相信有复活的事。耶稣继续回应他们说，至于死人复活，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就只是明白了，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，乃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耶稣这样就用这些撒都该人所接受的摩西五经，这段也是出埃及记，我们今天旧约经文刚才听到的，耶稣用这段经文证明有复活的事。在这段经文里，当上帝在跟摩西讲话的时候，上帝就告诉摩西说，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与雅各的上帝。那么这三个人早就死了，但是上帝还是说他是他们的上帝。如果人死之后没有复活的事，上帝就不会说他是他们已经死了的人的上帝，因为那样上帝就会是死人的上帝。但是上帝当然是活人的上帝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的身体虽然死了，但是他们的灵魂还是活着的，并且将来连他们的身体也都会复活。上帝是活人的上帝。结论是说，撒都该人是错了，真的有复活的事，人的灵魂是能够复活的，人的身体也是能够复活的。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虽然我们人都会死，这是逃不掉的，但是在上帝那里还是有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人有关系吗？当然是有关系，非常有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你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，但是死之后会怎么样？死之后是不是像撒都该人所想的那样，我们停止存在，肉体灵魂就没了，或者反而有那复活的事？当然是第二个。我们每个主日在使徒信经还有尼西亚信经，我们都承认说，按照使徒信经，我们就说，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，圣徒一体，罪得赦免，并且永生，肉身复活并且永生。是的，我想我们这里应该每一个人，或者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接受这个真理，死后我们还存在，并且我们肉体将来也会复活。我们跟撒都该人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真的跟他们那么的不一样吗？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，有人认为没有复活的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说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然后保罗继续说，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 意思是说，因为反而是有复活的事，所以我们过日子就不应该是那样吃吃喝喝的而过。一个吃吃喝喝的生活，就是一种尽量享受、尽量过得很舒服、尽量为自己而活的生活。因为时间太短了，你死的时候什么都没了。虽然我们都承认有复活的事，但是我们常常活着的就好像反而是没有复活的事。我们只有注重这一生，认为这世上的一生是一切的，那你不一定像保罗所说的吃喝玩乐地过你的日子，但是你是不是太注重那些物质的东西，那些你死的时候所不能一起带去到那复活的日子的东西，包括金钱与金钱所能够买的东西。虽然你可能不会一直吃吃喝喝，每天吃大筵席那样子，但是你是不是太注重你身体的健康？比如说一直不断地学习吃什么东西可以抗癌，或者减低你的血压，或者阻止中风。那么想要保持我们身体健康，这是好的，但是当我们一直注重它，因此忽略更重要的事，这是个问题。比如说我们忽略上帝的道，也忽略帮助别人，从家人开始。我们太容易太专注于我们这一生可以得到的，或者一直想办法让我们这一生可以延长一点。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，好像就是没有复活的事的样子，我们就是在犯撒都该人的罪。当然最危险是因为我们那么的注重物质的东西，注重金钱，注重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就忽略上帝的道。这是最危险，因为我们真正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就是在于上帝的道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上帝的道就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滋润。耶稣另外说，我们要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。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藏在他里面，他也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多结果子。但我们若离了他，就是离了他的道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就是没有生命，就会枯干了。我们的真正的生命唯独在于上帝的道，不在于吃喝玩乐，不在于物质的东西或金钱，不在于我们健康的身体，都不是。我们若离了上帝的道，我们若忽略了它，恐怕我们会失去我们真正永恒的生命。撒都该人是罪人，我们也都是。在我们的经文里面，耶稣提到那些算为配得那未来的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。凭我们自己的表现，我们跟撒都该人一样，我们罪人根本不配。的确，所有人肉体死之后，他们的灵魂都会继续存在，并且所有人的肉体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些肉体都会复活。但是只有配得天堂的人，只有他们才能上去。因为我们常常活着的好像没有复活的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，我们都应该受到永恒的死。在地狱里面，你一点生命都没有。但是我们的经文意思好像是说，至少有三个人乃是配得天堂，对不对？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上帝，这位活人的上帝说他是他们的上帝， 他们三个人还活着，他们就是有那永恒的生命，包括在天堂里面。但是他们配得这个吗？你们圣经熟悉一点的人已经知道答案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配得呢？他们一样也是罪人，他们怎么可以有生命呢？你们这些上加太书查经班的人应该知道答案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怎么在上帝面前称义呢？换句话说，他怎么配得上天堂呢？是因为他遵守律法有好的表现吗？不是，纯粹是因为他相信，就是领受了上帝白白赐给他的应许，并且这应许都是关于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，那一个子孙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是的，严格来说，只有那一位耶稣才是配得上天堂，只有他完全遵守律法，完全凭着上帝的道而活，完全遵守父上帝的旨意。我们要谈生命呢，耶稣自己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还有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就是掉到天堂那里去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你跟我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配得有生命，配得上天堂，唯独是因为耶稣是配得，并当上帝把他无条件生命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并使我们相信这应许的时候，特别借着圣洗礼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与那唯一真正配得的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，上帝就在他奇妙的怜悯里就称我们自己也是配得的。现在不管你每天吃大筵席没有，不管你金钱或物质的东西是多少的，不管你身体健不健康，也不管你是否够注重上帝的道，我们也都不够注重他。但是不管这一切的，你有生命，在基督里你有生命，你已经没有死在你的过犯罪恶之中，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，赐给你永恒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继续说，记载耶稣的话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凡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你这一位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耶稣继续说，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这也是指着你，你已经有永生，在末日耶稣也会叫你，会使你复活。耶稣另外也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是的，你这一位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最后约翰一书说，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。你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因为上帝已经把他赐给你。等一下他要再一次地把耶稣赐给你，因此你有生命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